起就致命，十面埋伏要聪明，不要随便轻易动反击， 说什么八卦棒 锦囊袋子缺金丹， 你不为我敢想就闪， 耶呦耶呦， 就算得了一天见 幸好小龙十八掌，也别硬闯龙门客栈， 耶呦耶呦， 让武功全废，经过时间的淬炼，才有悟透爱的真言，才知道你要的是谁。 想你能懂情注意，爱情江湖多危机，面对敌人要放弃，耶呦耶呦，甜言蜜语多动听，变成暗器就致命，十面埋伏要聪明， 好的，一首非常好听俏皮的歌曲，来自 SHE 的《十面埋伏》啊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最近的一档非常火的综艺节目，叫做《演员的诞生》。那么在这档节目当中呢，也有几位演员来复制了章子怡在《十面埋伏》当中的这个舞蹈，效果也是非常的惊艳。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接下来听到的是五月天的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》。同时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想点歌的话，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"疯狂特购"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》。 只是你穿的保护色。 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你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伤痛不够完全的愈合。我站在你左侧，就像个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逃走了。你值得这真的快乐，你应该脱下你穿的保护色。什么失去了还要被惩罚呢？你不能就让悲伤全部结束在此刻。重新开始这 来自五月天的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》，你现在快乐吗？还是在勉强快乐呢？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，但是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一天呢？一位叫做壳牌车友北京代理商的朋友，他说要点一首《死了都要爱》，是这个邓紫棋翻唱的版本，感谢。好，这首来自邓紫棋的《死了都要爱》来送给这位叫做壳牌车，好。 是让自己，我爱自己，做自己，我跟自己的呼吸。外面很多人，他们说我离地没关系，我本身就喜欢我心。其实只看个电影，只去个餐厅，只是想安静啊，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。相机不举起，就是违反你的生理，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，也随意让爱跑来一群鸡，后悔离题。提着破船机也是每只鸡天生的市民，当我去面前，我的河水又不犯紧，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啊？他们哪来的自信？而是否皆是啊？太拥挤，容不下一颗真心，一切美好的都不及，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，当我去面前，这群假意平定，管他们一大群拼了命往死里的跳，说我们很坚定。死了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，一首来自叶爱玲的歌曲叫做给我一个吻。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？是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有重温一部电影叫做重返20岁。在这部电影当中呢，其他的歌曲我没有记住，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首给我一个吻了。我觉得特别的活泼俏皮，也让人能够感受到那份青春的活力啊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《风从海面吹过来》，同时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可以聊一聊心事，可以说一说你想说的话，也可以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好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《风从海面吹过来》。 没人打开的记忆，又自动播放在夜空里。离开的人，陨落的流星又回来，要我的心。没人打开的泪滴，又敲着窗户自言自语。泥泞的路，的感情都剩下云淡风轻，不要伤心，不要灰心，是命运教我的事情。苦难都虚脱的绝境，会被时间酿成为天。 来自杨子姗的微甜的回忆。那么刚刚那首准备给大家播放的《风从海面吹过来》，由于这个系统的一些问题啊，所以暂时播放不了。给大家送的这一首来自杨子姗的微甜的回忆，同样是来自《重返二十岁》的这个插曲。好的，一位叫做我的蜜瓜分你一半的这个朋友，他说，主播你好，我想点一首金志文的我们结婚吧。好的，这首歌来送给这位叫做我的蜜瓜分你一半的小朋友。 一起疯一起笑一起闹，牵着你的手，

眨也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，错了吗？今天呀明天又天呀，狠了一巴掌忘了吧，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，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，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，问天涯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他， 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，一首来自任贤齐的《天涯》，是不是唤起了你的回忆呢？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这位叫做傅莫妮的超级女声的歌曲，叫做《快乐不再快乐》。 Yeah.